阅读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超级经典，一听到它的旋律，我相信你马上就能脱口而出它的名字，这就是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部影片以1912年当时最豪华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在第一次航行的时候碰到了冰山沉没这个真实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处在不同阶层的两个人，穷画家杰克和贵族女露丝，他们抛弃世俗的偏见坠入爱河，最终呢，杰克把生命的机会留给了露丝，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灾难面前是最容易凸显人性深处的东西的，美好的，丑陋的，更何况是100年前如此巨大的一场浩劫。这部影片当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呢，除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还有在影片当中看到了很多绅士，包括男主角在内，在最危急的时刻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女士。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这部经典的《泰坦尼克号》并不是第一部描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电影。在1958年电影《滨海沉船》，它也描述了1912年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英国的最豪华的游轮《泰坦尼克号》第一次出航就撞到冰山沉没的情景，真实而生动地刻画了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以及在泰坦尼克号沉没过程当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精神面貌。曾经作为译制经典引进国内，卡梅隆呢也曾重点借鉴过这部影片的一些桥段。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光调回到1958年来听一听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泰坦尼克号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灾难电影。2012年根据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真实事件改编的灾难电影《海啸奇迹》上映了。这部电影讲述了玛利亚和亨利带着三个儿子到泰国庆祝节日，在节日的狂欢结束之后呢，一家人遇到了本世纪最可怕的大海啸，一阵大浪将一家人冲散，玛利亚悲痛欲绝之际竟然发现了一丝生机，最终他和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这是一部在灾难面前表现人性的电影，因为爱和坚持，一家人最终在海啸面前奇迹般的团圆。 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能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大众汽车北京中心6754-9988。 说到华语电影当中的灾难片，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呢，根据张凌的小说《余震》改编而成。讲述了1976年发生在中国唐山的 7.8 级大地震当中，一位母亲只能选择救姐弟之一，母亲最终选择救了弟弟，但是姐姐却奇迹般的生还，之后被解放军收养。32年之后家人意外的重逢，但是心中的裂痕却等待着他们去修补。32年来唐山大地震一直都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道伤痕，这部影片娓娓道来，但是非常的值得观众去久久的回味。 如果没那么长的夜，此刻怎会这么痛，23秒32年，上一生失眠，眼角有鱼尾的图案，时间压弯的躯干，23秒32年，月中没有圆。可怎会这么痛？23秒，32年，月中没有圆。被风吹乱的蜡烛，听着火焰。就像经历没有麻醉的手术，耳朵塞满了孤独，我听不见幸福，别再用冷漠对待麻木，我还有23秒30年的舞，我呼唤日出。 日 日本也有一部关于地震的灾难片，叫做《爱犬的故事》，也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讲述了一只被收养的弃犬帮助受困于地震当中的主人脱险的感人的故事。这部电影将人与动物的温情作为主题，用最自然质朴的东西来打动人心，提醒人们珍惜亲情，善待生命，用真实单纯的心灵去面对生活，永远不要轻言放弃。大自然的力量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使之具有高强度的震撼力。但是有那么一群人，在面临天灾的时候呢，不是坐以待毙，而是选择靠坚强的意志力，希望有一天可以预防这类的天灾，将损失化为最小。电影《龙卷风》就是这样的，讲述了气象专家乔深入到龙卷风暴的中心，探索龙卷风，直面天灾，毫不畏惧的故事，打破了传统灾难电影的套路，描述了一个人去主动找灾难的剧情。下面是影片的配乐《尊重风》。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灾难题材的电影是全球电影人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海啸、台风、沉船等等，给予观众的不只是当下，更多的呢是指向了永恒，不只是个体的心灵的震撼，而是全人类的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思考。下面要介绍的是1993年的一部电影，叫做《天劫余生》。这部影片为我们讲述了1972年10月13号一支乌拉圭橄榄球队所搭乘的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失事。影片通过讲述幸存橄榄球队员在冷酷环境下求生的经历，表现了人对于生存的渴望。虽然这一生命的话题曾经引发了美国社会激烈的道德的辩论，但是生存者的勇气仍然值得我们尊敬。下面这部电影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那就是《勇往直前》，它是根据格拉尼特山高手消防队英勇事迹改编的，讲述了一支破格获得高手队资格的消防尖兵部队，他们面对3300万平米的森林大火，却不幸深陷火海，命悬一线的故事。在灾难面前，保护人们的往往是平凡的英雄。正是精准地抓住了这点，电影的最后才得以呈现出残酷命运当中昂扬着的生命的力量。电影的片尾曲《擎住光》是对这群消防英雄的致敬。 华语电影当中也有歌颂救火英雄的电影，由谢霆锋主演的《救火英雄》就是以香港消防处特种救援队为题材，讲述了三个救火队员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看似它只是一部灾难片，但是影片当中为我们讲述了很多消防的哲学，核心逻辑还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一个人的命运以及当人遭遇命运节点时的选择。影片的主题曲由谢霆锋演唱的《爱最大》。 点解可以把世伟大，我要去呼喊，人类把着地球太自大，每日尽情破坏。点解可以把世伟大，我要去表态，沉默会令未来更富贵，企硬立场爱最大。 发生紧嘅事，你有冇担心个未来？又会唔会去正视？究竟几时开始？人变得那么自私，净系知点样追求令你易啲。简简单单个世界一步一步被破坏，科技将地域拉近，人嘅隔膜扩大，再咁暴杀落去，好多动物已经冇晒，人类嘅贪婪继续破坏大自然生态。战争、种族冲突、肤色暴力、仇恨、饥荒、天灾、地震，仍然喺度不断发生。人类再系咁，地球唔欢迎我哋。再起你一道杀根，只有用爱，用爱去改变呢个世界，我哋再去合力创造我哋未来，终可见世界美好嘅一面，停止所有战争，用爱奉献。 点解可以发誓伟大，我要去呼喊，人类把着地球太自大，每日尽情破坏。点解可以发誓伟大，我要去表态， 建设乌托邦，人人都生活得好健康，尽此生天堂，结果世界为我恐慌。再无种族斗争，亦再无饥荒，人人都主动互相帮，坐低有倾有讲，日日都见到阳光，天气晴朗个晴朗，未来充满希望，你我携手开创，自由国度里面声音更加大明大放。请记住同一个世界拥有同一个梦想，像同一片天空吹住同一样嘅凉风，吹雨打被怕，就算有太多变化，硬仗一齐打，高难我哋一齐跨过去，放低争拗，我必要再去比较，我只想同你哋一齐向住目标不停感受，终点喺前面，梦想亦即将实现，我睇见乌托邦经已逐渐呈现眼前。 点解可以发誓伟大，我要去呼喊，人类把着地球太自大，每日尽情破坏。点解可以发誓伟大，我要去表态，沉默会令未来更富坏，企硬立场爱最大。想去嗌就起誓嗌， 小心再珍惜孤单。 淡美微细在默契，沉默像是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一说破，舍不得。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灾难电影的主题多种多样，电影《末日危途》根据美国小说家考麦克·麦卡锡的作品改编，影片讲述了人类在遭遇大灾难摧残之后迎来末日的故事，讲的虽然不是灾难本身，而是灾难后的生存，灾后的彻底绝望，是比灾难更可怕的存在。影片当中的父子最终死去，但是他教育孩子无论何时都要走下去。电影的最后，孩子最终被一个家庭收留。影片当中几乎没有音乐，仅有的几个段落是用对位法谱写的，下面就是其中一段，在路上。 2011年，电影《夺命深渊》上映，这是根据安德鲁·韦特在澳大利亚探洞的真实的经历改编的，讲述了一对父子和队员们深入地下洞穴探险，却被暴风雨引起的大洪水封闭了出路，只能潜入洞底的水下迷宫寻找出路的惊险的故事。 有些职业啊，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从事的。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呢去坚持呢？那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这部影片展现出来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令人感动落泪。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冯小刚导演的《1942》。天灾是灾难，人祸也是灾难。在灾难的面前，这部电影没有悲观，而是相信人性的温暖，给人前行的力量，哀而不伤。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生命的河》由冯小刚钦点姚贝娜来演唱。他认为这并不是一首纯粹伤感的歌，相反，它充满了对生命的期冀和渴求。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地流进我全都散落。